宣宗元圣至明成武献文睿智张仁神聪易道大孝皇帝上。大中元年春正月甲寅，上巳元秋，赦天下，改元。二月，加卢龙节度使张仲武同平章事，赏其破回鹘也。癸未，上以汉故简善撤月，出宫女纵鹰隼指迎善，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卢商与御史中丞封敖梳理京城细求。大理卿马直奏称，卢商等误行宽宥，反抵极法，一切免死。彼官典犯赃及故杀人，平日大赦所不免，今因梳理而圆之，使贪利无所成位，死者嫌冤无告，恐非所以消旱灾治和气也。喜周姬克殷而年丰，魏汉讨刑而与将，是则诸罪戮奸，是合天意，雪冤绝志，乃复圣心也，岂再加裁定。召两省五品以上议之。初，李德裕执政，引白敏中为翰林学士，即武宗崩，德裕失势，敏中乘上下之怒，竭力排之，使其党李贤送德裕罪。德裕由是自东都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。左谏议大夫张禄等上言，陛下以李汉系囚，虑有冤制，今所原死罪，无冤可雪，恐凶险侥幸之徒常思水旱为灾，宜如马直所奏。赵从之，皆论如法。以直为刑部侍郎，充盐铁转运使。直素以文学政事有名于时，李德裕不知重，即白敏中秉政，凡德裕所薄者皆不赐用之，以卢商为武昌节度使，以刑部尚书判度之崔元氏为门下侍郎，翰林学士户部侍郎韦从为中书侍郎，并同平章事。闰月，敕，应会昌五年所废寺，有僧能迎弃者，听自居之，有司无得进之。是时君相误反会昌之政，故僧尼之弊皆复其咎。即有姬庆太后萧氏崩。五月，幽州节度使张仲武大破朱熹，吐蕃论孔热成武宗之丧，又党项及回鹘余众寇河西，召河东节度使王载将代北诸军击之，载以沙陀诸爷赤心为前锋，自林州济河，与孔热战于延州，破走之。六月，以鸿胪卿李晔为策侠夹司英武成名可汗使，上请白敏中曰：“朕悉从宪宗之丧，道遇风雨，百官六宫四散必去，唯山陵使长而多然，攀陵驾不去，谁也？”对曰：“灵狐楚。”上曰：“有子乎？” 对曰：长子婿今为随州刺史。上曰：堪为相乎？对曰：婿少病封闭，次子陶前湖州刺史，有才气。上级擢为考功郎中，知至告。陶入谢，上问以缘何故事，陶调对甚惜。上月遂有大用之意。秋八月丙申，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回同平章事充西川节度使，葬真献皇后于光陵之侧。赏敦睦兄弟，坐雍和殿于十六宅，硕临幸，置酒作乐，击球尽欢。诸王有疾，常亲至卧内存问，忧形于色。突厥略曹米及行商，镇武节度使史宪忠击破之。九月丁卯，以金吾大将军郑光为平卢节度使。光润州人，太后之弟也。已有前永宁卫吴汝纳送其弟乡罪不至死。李深与李德裕相表里，七王武宗枉杀臣弟，启召江州司户崔元藻等对辩。丁亥，敕御史台居实以闻。冬十二月庚戌，御史台奏据崔元藻所列吴襄冤状，如吴汝纳之言。戊午，贬太子少保分司李德裕为潮州司马。吏部奏会昌四年所减州县官内复增383元。二年正月甲子，群臣上尊号曰圣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，赦天下。初，李德裕执政，有见丁柔立清直可任谏官者，德裕不能用。上即位，柔立为右补缺，德裕贬潮州，柔立上书送其冤。丙寅，作阿父贬南阳卫。西川节度使李回、桂管观察使郑亚作前不能执吴襄冤，已有回左迁湖南观察使，亚贬寻州刺史。李深追夺三任告身。中书舍人崔谷作草李德裕志不尽言其罪，己丑贬端州刺史。回鹘恶辇可汗杨己于西王石舍朗及张仲武大破西仲，回鹘无所得时，日益耗散，致是所存贵人以下不满500人依于侍卫。使者入贺政过幽州，张仲武使归取恶辇等，恶辇闻之，夜与妻葛露子特勒独斯等酒祭西走，余众追之不及，相与大哭。侍卫分回鹘余众为妻，妻姓共分之。居三日，侠贾斯遣其相阿波率诸胡兵号70000来取回鹘，大破侍卫，吸收回鹘余众归弃北，犹有数丈前窜山林，抄盗诸胡。 其别部芒乐先在安西，亦自称可汗，举甘州，总弃西诸城，种落微弱，时入县见。二月庚子，以之至告灵狐桃为翰林学士，赏常以太宗所传金镜授桃，使读之。治乱未尝不任不孝，治治未尝不任忠贤。上指之曰：凡求治太平，当以此言为首。又说贞观治要于屏风，每正色拱手而读之。上欲知百官名数，灵狐桃曰：六品以下官卑数多，皆吏部助你；五品以上，则政府制授，各有级。命曰巨源，上命宰相作巨源玉兰五卷，上之，常置于案上。立皇子泽为蒲王，上欲作武王院于大明宫，以处皇子之幼者，召术士柴月明使向其地。月明对曰：陈树之家迁徙不长，故有自阳宅入阴宅，阴宅入阳宅，行客祸福，师有其说。今陛下深拱法功，万神拥卫，阴阳书本不言帝王家，上善其言，此数伯遣之。下五月己未朔，日有食之。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元氏罢为户部尚书，以兵部侍郎判度之，户部周驰，刑部侍郎盐铁转运使马直并同平章事。初，驰为义城节度使，必为傲为判官，即为相，谓傲曰：力小任重，何以相助？傲曰：愿相公无权。驰愕然，不知所谓。傲曰：官赏刑罚，与天下共其可否？勿以己之爱憎喜怒疑之，天下自理，何权之有？持深然之。傲，冠之之子也。己卯，太皇太后郭氏崩于兴庆宫。六月，礼院检讨官王浩贬勾荣令。初，宪宗之崩，上疑郭太后欲其谋，又郑太后本郭太后侍儿，有夙愿，故上即位，待郭太后礼叔伯。郭太后亦样样。一日登勤政楼，欲自允，上闻之，大怒，是夕崩，外人颇有议论。上以郑太后故，不欲以郭后复宪宗，有司请葬景陵外园，号奏以合葬景陵，神主配宪宗室，奏入，上大怒。白敏中召号诘之，号曰：太皇太后汾阳王之孙，宪宗在东宫为正妃，待是顺宗为父。宪宗宴待之夕，事出暧昧，太皇太后母天下，立五朝，岂得以暧昧之事遂废政敌之礼乎？敏中怒甚， 好瓷器玉立，诸相会时，周池立于闽中之门以祀之。闽中使谢曰：“方为以书生所苦，公弟先行。”持入至闽中厅，问其事，简号争辩方及。持举手加嗓，叹号孤直。明日，号作贬官。秋九月甲子，再贬潮州司马李德裕为崖州司户，湖南观察使李回为贺州刺史。前凤翔节度使石雄以政府自陈黑山乌岭之功，求一镇以终老。执政以雄李德裕所见曰：“向日之功，朝廷以蒲孟齐三镇酬之，足矣。除左龙武统军，雄样样而轰。”十一月庚午，万寿公主是起居郎郑浩，浩因之孙，登进士第，为教书郎，又时以内供奉，以文雅著称。公主尚之爱女，故选号上之。有司寻旧制，请用银装车，上曰：“吾欲以简约化天下，当自亲者使。”令依外命妇以同装车，召公主执妇礼，皆如陈述之法，借以无德轻夫族，无德欲时事。又深以手诏曰：“苟为无戒，必有太平安乐之祸。”号帝凯，常德危急，赏遣使视之，还问公主何在，曰：“在慈恩寺观戏场。”上怒，叹曰：“我怪士大夫家不欲与我家为婚，良有疑也。”即命召公主入宫，立之阶下，不知事。公主惧，涕泣谢罪。上责之曰：“岂有小郎病不往省事，乃关系乎？”遣归正室。由是中上之事，贵戚皆兢兢守礼法，如山东衣冠之族。壬午，葬义安皇后于景陵之侧，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韦从为太子宾客分司。十二月，凤翔节度使崔巩奏破吐蕃克清水，清水先立秦州，诏以本州卫父，权力凤翔。上见宪宗朝公卿子孙多擢用之，刑部员外郎杜胜次对，上问其家事，对曰：“臣父黄常首请宪宗监国。”即处己事中。翰林学士裴审，杜之子也，上姓翰林，面除成纸。吐蕃论孔热，遣其将莽罗吉藏将兵二万略地西鄙。上必必遣其将拓跋怀光击之于南谷，大破之，吉藏降。三年春正月，上与宰相论元和循吏孰为第一。周池曰：“臣常守土江西，闻观察使韦丹功德备于巴州， 末四十年，老至歌思，如丹尚存。乙亥，找史馆修撰杜牧转丹遗爱碑以记之，仍着其子河阳观察判官胄为御史。二月，吐蕃论孔热均于河州，上毕毕均于河源军。毕毕诸将欲击孔热，毕毕曰：“不可，我军骤胜而轻敌，彼穷困而致死，战必不利。”诸将不从，毕毕知其必败，据河桥以待之。诸将果败，毕毕收余众，焚桥，归善州。吐蕃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来降，以太仆卿陆丹为宣谕使，召泾原、灵武、凤翔、宾宁、镇武皆出兵应接。河东节度使王载入朝，以获节全姓，求以使相领宣武。刑部尚书同平章事周驰上书论之，载遂还镇。驸马都尉韦让求为京兆尹，驰言京兆尹非才望不可为，让亦敬寝。驰又见上开边，由是无止。下四月，以驰为东川节度使，以御史大夫崔铉为中书侍郎，同平章事，兵部侍郎，判户部尉服，同平章事。癸巳，卢龙奏节度使张仲武薨，军中立其子节度押牙直方。翰林学士郑浩言于上曰：“周驰以直言入相，亦以直言罢相。”上深感悟。甲午，驰入谢，加检校右仆射。戊戌，以张直方为卢龙留后。五月，徐州军乱，逐节度使李阔，阔成之子也，在镇不至。又补缺郑鲁上言其状，且曰：“臣恐心脉未登，徐师必乱，宿命梁帅就此一方。”上未知行，徐州果乱，上司鲁言擢为起居舍人。以义城节度使卢弘止为武宁节度使，武宁士族素交，有银刀都尤慎、吕竹主帅。弘止至镇，都虞后胡庆芳复谋作乱，弘止诛之，抚寻其余，训以忠义，军府由是获安。六月戊申，以张直方为卢龙节度使。泾原节度使康继荣取元州及石门、义藏、木匣、至圣、六盘、石峡六关。秋七月丁巳，灵武节度使朱书明取长乐州。甲子，宾宁节度使张君绪取萧关。甲戌，凤翔节度使李频取秦州。召宾宁节度全移军于宁州，以应接河西。八月己酉，改长乐州为威州。合龙老幼千余人亦阙，己丑， 上欲延禧门楼见之，欢呼五乐，解胡服，袭冠带，观者皆呼万岁。诏募百姓砍辟三州七官土田，五年不租税。自今京城罪人应配留者，皆配十处。四道将吏能于镇戍之地营田者，官给牛及种粮。温池严厉，可善边陲，委度之治治。其三州七官镇戍之卒，皆备给衣粮，仍二年一代。道路建制保障，有商旅往来贩役及戍卒子弟通传家信，官镇无得流难。其山南界南边境有莫波州县，亦令量力收复。冬十月，改备边库为盐资库。西川节度使杜从奏取维州。闰十一月丁酉，宰相以客赴河湟请上尊号，上曰：“宪宗常有志赴河湟，以中原方用兵，未遂而崩，今乃客城先至耳。”其意假顺县二庙尊事，以昭功烈。卢龙节度使张直方报忍喜游猎，军中将作乱，直方知之，拖延出猎，遂举足逃归京师。军中推牙将周深为留后。直方至京师，拜金吾大将军。贾诩追上顺宗室曰：“至德弘道大圣大安孝皇帝。”宪宗谥曰：“昭文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。”仍改提神主。即位，崖州司户李德裕卒。山南西道节度使郑牙奏取福州。